说最爱每朝，能伴我看你最爱共那破晓，再吻你肌肤再回味，有你共我一起，整个清早也有甜味。爱到再不可有缘。